自我的堕落的刻薄的愚昧的贪婪的滥权的疯狂的迷信的我没有意思把他们都杀死我没有意思把他们都杀死孤独的寂寞的假的顽皮的白痴的我没有意思把他们都杀死我没有意思把他们都杀死嚣张的愤怒的神经的变态的